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主持人韩健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要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断言一个时代的终结啊，有些言过其实了。那么近十年来相声界著名演员的相继离去，可确实让相声界黯然失色了不少。2003年马三立先生去世，但是却给咱们留下了很多生平的趣事和经典的相声段子。说到他生平的趣事啊，小何他们两口子还真知道的不少。 话说当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后，这忽然间啊传来一条新闻，马三立要结婚了，当时啊就炸了锅喽。 马三立怎么可能呢？他早就结婚了，孩子都好几个了。 大家啊跟你想都一样，可是马三立啊亲自在那电台里边说啊，他跟那一位女艺人自由恋爱多年，决定正式结为夫妻，组成幸福家庭，可是万事俱备啊，就是没房，请大家帮忙呢。 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听着呀，几天之后不但是找到了合适的房子，这房东啊还特别仗义的表示绝对不会给他涨钱。 那到底最后接没接呀？ 搬家那天给马三立捧哏的张庆森夫妇也来了，大家忙活一天啊，傍晚张庆森夫妇留下，马三立先要走。这房东一看急了，说：哎，别介，您不是结婚的吗？这要知道这样我们腾房子干嘛呀？ 哦，原来不是马三立啊，他是帮朋友找房啊。 是啊，当时啊他连忙跟那房东深深的鞠了一躬，说明了朋友的处境。他还说啊，自己啊想帮那朋友，没别的能耐，就会编相声，结果呢把自己也给编进去了。转天马三立在广播中郑重地宣布解除婚约，向广大听众啊致以衷心的谢意和歉意，并请各方谅解。 这个包袱可太大了，整城的人都给装进去了。 马三立先生名气大，但是呢从来不端架子，不露锋芒。在他身上啊，幽默和文静，活泼与平和，敏锐与敦厚，全都交织在了一起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来接着听马三立的单口相声《打油诗》。 你说不知张罗和李赵吗？让你问呢。什么村？王家村、刘家庄，先问呢。呵，真行啊，真能给他解脱。哎，正这站着呢，可巧来个出殡的，简单出殡。绮罗伞上执事没有，只有八人抬口棺材。哎，大哥一瞧，远远望见一口财。二哥一瞧，啊，闲等之人把他抬。对，老三说将他抬在荒郊外，听你的，埋。对，老三说我准知你说埋，绝不能把人抬绕弯又抬回来了。到晚上吃饭了，住店吃饭，那时候住店挂照例，住店这店门口挂照例是什么呢？就管伙食，伙食得自己掏钱，爱做什么做什么，锅盆碗这儿都有。这哥儿几个说咱们吃什么？吃面好不？不，咱们吃点好的吧，包饺子吧。哎呦，那多麻烦，大家饭大家乱吧，咱们哥四个一起忙哈。对，大家饭大家乱，包饺子可费事。大哥说这样，我买去，我买东西，我和馅儿。好，二哥呢？二哥我包，我管煮。好，老三我管烧火，我捞。好，你呢？我吃。吃还一个字呢。好嘞，有造化。老四，二哥说你有造化有福，别动，坐这儿等着吃啊，什么也甭干。心里说我要吃得饱才怪了呢，等着吧，吃吧，等着。把饺子忙活得了，捞出来一大盆往这一搁，来吧。大哥，哎呀不易呀，可熟了，拿着筷子来吧。老三，大哥先别动。怎么了？怎么别动？走道儿说诗吗？

清明假期阳光明媚，但是更勾起咱们对老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的怀念。欢迎您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2004年，郭全宝去世，相声界又失去了巨匠。小何的爱人佳佳特别爱听郭全宝的相声，郭先生的去世啊，他也知道的不少。 我听说天津相声圈里管一位老艺人叫杂耍，哎，怎么还要叫这个的呀？ 不知道了吧？这人就是郭全宝。那时候各种传媒不发达，相声演员呢要想学唱名家名段，只能去剧场。可程砚秋去演出《锁麟囊》的时候，郭全宝没买到票。他忽然灵机一动，从口袋里掏出了天津曲艺工会的小挂牌，往脖子上那么一挂，大摇大摆的就往剧场里走。 别问呢，肯定让人检票员给拦住了。 不怕，郭全宝冲着检票员一指胸前牌子说：“杂耍。”那时候剧场检票的也都不认识字儿，一看这位理直气壮，就礼貌的把他给放进去了。 嘿，这郭全宝不仅没花钱，还美滋滋的看了这一场精彩的演出呢。 可不是，后来那检票的在马路上看见郭全宝，还跟人介绍呢：“哎，看见那位了吗？杂耍。”另一个人纳闷了，检票的人还说呢：“哎，管咱们的，可能是进城干部。”另外一位乐了：“什么进城干部？那是说相声的，杂耍艺人。” 嘿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怪不得从那以后，这天津说相声的，不管他喊郭全宝，就全都喊他杂耍了。 相声名家郭全宝是于俊波的徒弟。早年间呢，他和侯宝林、刘宝瑞等人多年在天津演出。郭全宝老先生啊，开朗、敦厚、聪明，无论是辈分高的还是辈分低的，都爱跟他开玩笑，人缘特别好。得，来听郭全宝和刘宝瑞说的相声，叫《批聊斋》。 相声是说学逗唱， 哎，说学逗唱， 哎，对， 哎，您这个文化挺好啊， 嘿嘿 啊，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， 不但念的书多， 嗯，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，还要多看书。 哎，演员嘛，应该是广览多读，俗语说得好，开卷有益。 对， 是不是 看书有好处？ 哎， 作为一个演员呢，应该是这样，新书也得瞧，古典文学也要看， 都有用处。 你看新书里头 都有什么呢？ 像什么《红旗谱》《三里湾》《杨子荣智取威虎山》，旧书什么《三列国》《东西汉》《水火聊斋》《精忠传》，相声演员都得看。 嘿，你这找辙来了，你这够辙啊。 不是找辙， 嗯， 我是告诉你啊，应该看什么书。 您说三国列国呀，倒可以看， 是啊，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。 嗯嗯嗯，聊斋怎么了？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呢、啊、 哎呀，粗暴，太粗暴了。 我说你怎么意思？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啊， 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，前人成绩一笔抹杀，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，没有分析批判，缺乏辩证方法，你是鼠目寸光，夜狼自大，螳螂之辈，井底之蛙。 我招你了。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？怎么意思？ 怎么意思 啊？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。 嗯， 要照你这么一说，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？ 那不是 啊。哎，不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？ 可说呢？ 什么叫可说呀？啊， 才是。 嗯，什么说呀？ 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。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，告诉你， 嗯， 那聊斋呀、啊、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。 嗯， 哎，当然呢，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，可是你不能概而论之啊。 哦，